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咱们都知道，古代的大臣如果对自己的君主有意见或者建议，就可以写个奏折交上去。啊，这个叫做进谏。这进谏的内容啊，包罗万象，什么治国的方针啦，做人的准则啦，等等等等。对臣子来说，进谏需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今天咱们说的就是一个进谏的故事。这位大臣进谏的内容啊，有点意思。他想告诉自己的君王怎么教育儿子。一位大臣向国君进谏，涉及的内容却只是关于如何教育儿子。虽然奏折中列举了一系列教子的方法，但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却以失败告终。面对篡位者，这位大臣为了维护正义和国家法律的尊严，做出了一个身为人父的最艰难的决定，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大义灭亲。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古文观止系列之石阙谏宠周瑜。今天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魏国。魏啊，是卫兵的卫字，特意在这儿给您强调一下这个字儿，以免呢和后来这个三家分晋的那个魏国搞混。话说这魏国的国君魏庄公和过去的所有国君一样，也是妻妾成群。有史料记载的老婆啊，一共有三位，其中呢最有名的是齐国太子的妹妹，名字叫做庄姜。这可真是个绝世的美女啊，诗经中专门有一篇描写她的美貌。可惜这个美女嫁过来多年一直是没有孩子。另外两个老婆呢，是陈国国君家的一对姐妹，嫁过来之后不久，妹妹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完，完蛋的完。哎，这名字要说也真晦气。这个公子完后呢，还真是死于非命了。由于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个美女庄姜啊，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就把公子完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抚养。这魏庄公呢，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做周瑜，他的母亲地位呢就比较低了，据说只是一位普通的宫女。魏庄公一直很宠爱周瑜啊，原因也很简单，周瑜是小儿子嘛。母亲呢又没什么地位，生下来没多久就跟着自己的母亲分开了，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母亲的关爱，估计在魏庄公心里边有那么点愧疚。而这愧疚的直接结果呢，就演变成了对周瑜的溺爱。反正这个儿子将来也没有继承王位的机会，索性由着他的性子玩吧，想干啥就干啥啊，就算惹出点事儿来，还有我这当爹的给他撑着呢，没关系。而这周瑜呢，恰巧又生性暴力，从小就喜欢练武，属于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一眼看上去那也是 英姿飒爽的一个年轻帅小伙，可就是由于魏庄公的溺爱，所以周瑜经常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看见谁家有好东西了直接就拿啊，看见谁家姑娘漂亮了直接往自己府里抢，还时不时的驾着马车在繁华的市场中穿行飙车，颇有点闹市十三郎的劲头啊。一般的官员接到百姓的状告信呢，也知道这周瑜背后有国君撑腰，所以谁也不敢去管。在这多方面的纵容之下，周瑜就更加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了。百姓们告周瑜的信件是越来越多，最终就反映到了大夫石阙那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这石阙祖上和魏国的国君家还有些亲戚关系，论起来啊，应该算是魏庄公的远房表兄弟，加上这个人非常的贤明，俨然就是魏国的栋梁之臣。他一见到这个情况心说，这周瑜如此的蛮横，时间久了早晚要成为魏国的一个祸患，必须及时向国君进谏，尽早管管这个孩子才好。于是他就特意写了一份奏折上报给了魏庄公，里边他直接向魏庄公陈述道，大王，我听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就一定要用正确的礼法来教导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不走上邪路，而骄横奢侈荒淫放荡就是走向邪路的开端，产生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往往都是过于宠爱的缘故，所以大王，如果您想立周瑜作为太子，就应该及早的确定下来，以便正确的教导他。如果您不想立周瑜做太子，那么您这样过于宠爱他，只会使他成为祸害。您想，从古至今还没有谁在受到宠爱之后还能不骄不躁老实本分，所以请大王您三思。要说石阙的奏折写的还是比较策略了，因为他知道按照礼法周瑜是绝对没有继承王位的机会的，所以他特意在奏折中写道，大王您如果想立周瑜做太子，就得尽快的确定，好好教育，如果不打算立他呢，您也得严格要求，不能再这么放任他了。最后再搬出了古人中间比较吃得开的那一套要顺应礼义云云的大道理，应该说呀，是有理有利有节，石阙也是很有信心能借此说服魏庄公。石阙的奏折深刻有力，却未见得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周瑜的一切恶劣行为的背后总少不了一个人在推波助澜，这个人其实和石阙还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他是谁呢？魏庄公见到这个奏折心里却很不以为然，当然也不好直接把这个奏折踢回去啊，驳了石阙的面子，毕竟从祖宗上算起他跟石阙也算是远房兄弟嘛，所以他只是装作没看见就这么过去了。而且还有一点，石阙写这份折子虽然写得非常的恳切，但是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其实不够硬气，为什么呢？因为帮着周瑜干那些违法乱纪抢男霸女勾当的人不是别人，恰好就是石阙的独生儿子石厚。听到这儿那位可能说了，这石阙劝说国君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啊，说的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轮到他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反倒失败了呢？因为这石阙呀，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所以对自己的儿子从小时候起只要犯了错一律是棍棒伺候，虽然他也会教导儿子骑马的是非观念， 但是由于工作很忙，再加上一贯的家长之作风，使得石阙和儿子石厚之间的沟通啊一直不好。石厚小的时候最害怕的人莫过于自己的老爸，因为不论犯什么错都会被一顿暴打，有时候呢还会伴随着诸如关小黑屋啊、不给吃饭等惩罚。可是您也明白，这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压迫的越强烈，反抗的也就越激烈。石厚小的时候啊，自然是不敢跟自己老爸对着干。可是等到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特别是进入了青春期以后，这种反抗情绪就越来越强。再加上结识了周玉这么一个朋友，这朋友仗着有国君的宠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就使在家里被自己老爸压迫惯了的这个石厚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种自由的驱使下，使得石厚与周玉更加亲近，俩人不论练武打猎还是胡作非为都是形影不离。当然石厚也知道老爸不愿意自己跟周玉走得这么近，所以开始的时候他还都是偷偷摸摸的，但是时间久了也就变得无所顾忌了。反正我有国君的儿子罩着，全国的官员见了我们都不敢说些什么，至于老爸的话，哎，听不听的也就那么回事了。终于有这么一天，这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无非是石厚准备出门去找周玉，石阙见到了之后就非常不高兴，啊，你这臭小子整天不回家，又去找公子周玉吧，啊，我跟你说，这周玉整天横行霸道，早就违反了国法，你还整天跟他泡在一起，你简直你们就是臭鱼找烂虾啊！等着哪天周玉犯了事了，他是有国君罩着的，能保住性命，可你呢，到时候要砍你的脑袋，我看你啊哭都没地方去，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就给我老实在家待着。这时候听了就不高兴了，就顶了两句，爹，您看我这老大不小的了，您就省省心吧，少管我的事儿啊。您说周玉犯了法啊，可是连国君都不管他，文武百官更是不吭声了，您非在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何苦呢？你是，嘿，你个小子，我今天还就不许你出去了。来人呐，把这臭小子给我关到后面的库房去，把门锁严实了，不许他出去乱跑。家里的仆人听见老爷这么吩咐了，也不敢怠慢，直接过来把这石厚给按住啊，压到后边的库房里边关了起来。但是到了晚上，石厚还是自己想办法撬开了门锁，翻窗户逃了出去，直接跑到了周玉的府里。周玉一看自己的铁哥们从家里逃了出来，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啊，从此俩人吃住都在一起了呀。这时候也就留在了周玉府里，不回家了。没过几年，魏庄公病故了，公子完继承了魏国国君的位置，历史上称他为魏桓公。魏桓公继位的那年，石阙给国君打了个报告，请求退休回家。那这老头估计啊，一直都没能从对自己儿子教育的失败中缓过气儿来。之前为了国家稳定，给老国君打了报告，建议不要过分的宠爱周瑜，结果也没得到什么响应，心灰意冷了。得了，退休算了。石阙走了，朝廷里面也就没有谁再敢干涉周玉的行为了。周玉这一下可就得了志了，更加的为所欲为，偏赶上他这个哥哥魏桓公为人又比较懦弱，对自己兄弟的行为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日子久了，周玉心里就开始活动了，我跟我哥都是我爹的儿子，他不过就比我大了那么一点，凭什么他就能继承我爹的位置啊？论武艺论胆识我比他强多了，要是能找个什么机会让我也尝尝这当国君的滋味就好了。而这时候的石厚呢，俨然已经从周玉的发小转换成了他的铁杆谋士，这俩人常常在一起密谋着如何能把王位搞到手。 当年石碏预言，如果不好好管教，周瑜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隐患。石碏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隐患的背后还有自己儿子在不断的助力。这一对没人管教的野孩子终于要在魏国的国内掀起一场大祸。这一年周平王病故，周桓王即位。按照周朝的规矩，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要到周朝的都城去吊孝。石厚瞅准了这个时机，跟周瑜说道：哎，公子啊，咱们的机会来了，明天呀，主公要去为周平王吊孝，他的车队一定会走西门哈，您呢可以预先在西门外的长亭里摆好酒宴，然后在大门附近埋伏下500士兵，等主公来了呀，您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周瑜一听，嘿，小石，妙计啊，妙计，咱们就这么干，到时候等我当上了大王，我就封你做大夫啊。哎呦，嘿嘿，那我先谢谢大王的隆恩了。第二天，周瑜就在西门外摆好了酒宴，单等魏桓公的到来。没过多久，魏桓公的车队就到了，周瑜是满面春风的迎了上来。大哥，听说你要去周的都城吊孝，小弟特意在这里摆下了酒菜给大哥饯行。啊，贤弟啊，难得你一片苦心，为兄的心领了，不过我这时间紧迫，就不吃了吧，等我回来一定在宫里摆酒宴，到时候你我兄弟再好好的喝一回。哎呦，大哥，就算时间紧，你也不至于连喝一杯酒的功夫都没有吧？啊，您这路途还远着呢，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路啊，是不是？就请您啊，来喝我一杯酒再走，也不辜负我在这等您半天的这份心意吧。那好吧，我就喝你一杯就是了。这魏桓公说着，就下了车，走进亭子，跟周瑜吃喝寒暄了一会儿，接着就起身了，准备重新上车继续赶路。就在这个时候，周瑜瞅准了魏桓公上车背对着自己的那一瞬间，从腰里唰的一声拔出了宝剑，照着魏桓公的背后就刺了过去。这周瑜是武术高手，力大无穷，再加上这一剑直奔要害刺去，魏桓公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周瑜一剑穿心，当场就断了气了。这位名叫丸的公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完蛋了。紧接着周瑜一声大喝，埋伏在周围的那500名卫兵蜂拥而出，直接解除了魏桓公禁卫队的武装，接着就拥着周瑜杀奔王宫，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王位。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这周瑜虽然轻松地夺取了王位，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周瑜继位不出三天，这魏国的宫里宫外已经开始出现了关于周瑜篡位的传闻。周瑜听到风声，自己当时就慌了神了。您想啊，周瑜本身就是练武出身的，可是呢，有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治理国家方面其实是一窍不通，一听说国内开始有反对自己的声音了，当时这心里就有点慌了，赶紧就把石厚找来商量对策。哎呀，小石啊，要说咱这事儿干的算是干净利索了，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孩子走漏了风声，如今这事儿好像已经被外边的人知道了蛛丝马迹，咱们得想个辙呀，平息一下舆论压力，到时候这事儿万一真被捅出去了，咱俩可都不好办呢。这时候的石厚凭借着帮助周瑜篡位有功，已然接替了他老爸退休前的位置，成为了魏国的上大夫。古人说呀，虎父无犬子，石碏是一位治国的能臣，他这个儿子虽然在品德教育方面比较失败，但是毕竟人家的遗传基因好啊，所以这石厚也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单凭这一点就比周瑜强很多呀。 事后想了一想说道，大王，目前这个朝廷里边已经有人察觉到咱们干的事儿了，现在无论靠您还是靠我都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周瑜一听就急了，啊，那你说咋办呢？照这么下去，我在这王位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是不是就得滚蛋了？石后说，你也别着急，单靠您和我那确实是控制不住，所以咱们得请一位过去在朝廷中德高望重的老臣出山来帮助您稳定住朝廷中的局面。只要能有这么一位得人心的老臣来辅佐您，那么其他人自然也就对您心悦诚服了。周瑜说，这话没错呀，不过得请谁来才行啊？石后说，臣倒有个人选，臣的父亲石碏前些年退休在家，我爹担任上大夫多年，现在朝廷里的官运，现在朝廷里的官员们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老爷子威望很高，您要是能请他出山，那舆论问题可就好办多了，大臣们还有百姓们一看我爹都来辅佐您了，那肯定会拥立您了，是不是？周瑜一想，嗯，妙计，来人呐，传我的旨意啊，带上白璧一对，白银500两，去请石碏大夫来入朝议事。周瑜通过暗杀自己国君的手段登上了权位的巅峰，却因畏惧流言，不得已想出了个主意，请石碏出山稳定朝廷的大局。这一切罪行的背后还有石碏的独生儿子在煽风点火助纣为虐，这就把已经退休不问国事的石碏推到了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如何才能除掉这对乱臣贼子，匡扶正义呢？话说天下，阿杰接着跟您说。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